lack 啊、 okay. ，静思。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放松 ，Could you 要连贯，要一致，嗯、不要 Could you。OK，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比较一字一顿的效果。 好，今天纠音的同学下来好好练习哈。 嗯， 想参加我们纠音的同学呢，啊，注意把我们每周四的微信公众号的推文推送转发到朋友圈，然后截图发给我们， 嗯， 就帮你安排下一次的课堂纠音 ，Henry 老师亲自操刀。 嗯嗯嗯。 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 Henry 老师。 嗯哼 ，OK， 嗯， 下次见。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是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于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25日在韩国平昌举行。平昌冬奥会包括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等在内的共15个大项。相比四年前的索契冬奥会，本届赛事在四个项目中增设了六个小项，分别是单板滑雪大跳台、速度滑冰集体出发、混合双人冰壶和高山滑雪团体赛，进行了历届冬奥会最多的女子和男女混合项目的比赛，因此平昌冬奥会设立的小项达到102个，这也是冬奥历史上金牌数首次过百。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2920名选手参加了本届冬奥会比赛，其中男选手有1708名，女选手有1212名。 The Games featured 102 events over 15 disciplines in 7 sports with the addition of big air, snowboarding, mass start speed skating, mixed doubles curlingand mixed team alpine skiing to the Winter Olympic program. 2,915 athletes from 92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competed, including the debuts of Ecuador, Eritrea, Kosovo, Malaysia, Nigeria, and Singapore.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Mixed doubles curling, 混合双人冰壶。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